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咁但係呢，佢慢慢慢慢呢，就將佢呢個提升啦、概括啦、总结啦，咁樣就出咗第一、第二，咁後嚟仲有第三嘅。咁但係第三呢又再唔同啲嘅，第三就係話絕對零度冇可能嘅。咁呢個又深奧啲，第時有機會先講啦，講絕對零度啊。咁但係講第一、第二先。咁第一呢，其實佢哋當時呢就已經係了解到有一個，亦都有一個叫做 mechanical equivalent of heat， 即係話原來呢你以為個能量唔見咗，或者能量突然間無端端有咗出嚟呢，其實原來佢機械嘅能量同埋熱嘅能量呢係可以互相轉化嘅。咁就好多時即係無論你燃燒也好，你係即係機械嘅運動也好，抑或係電池嘅運動都好，乜都好呢，你開頭呢就完全有啲以為話，哎呀有啲能量唔見咗啦，或者啊有啲能量出咗嚟啦，咁樣樣。咁你以為啲能量係可以隨時隨意係創造同埋消滅嘅，但係佢話原來呢個係錯嘅。原來呢，咁當然其中一個最重要嘅科學家呢係研究呢方面嘅呢，叫焦耳，就係我哋今日能量嘅單位啦。不過呢，呢個亦都係最失敗嘅一個能量單位。因為你會唔會話，哎呀呢罐可樂啊，嘩有成幾百個焦耳㗎咁樣啊。有冇人咁講啊而家。 係喎。 佢會講咩啊，哎呀呢、這個糖啊，呢塊糖啊都有好多焦耳。 卡路里。 梗係冇焦耳卡路里，但卡路里其實係應該係唔用㗎啦嘛。但係所以呢個係最失敗嘅公制。即係卡路里係我哋叫英制啦，以前係咪、但係呢真係冇人轉做焦耳咁滯囉，即係日常生活啦，係咪，但係其實呢個就係 Joule 啦、就係嗰個科學家嘅名 ,J-O-U-L-E 嘛，咁、就係佢最先提出嘅，就係、能量嘅轉換。好啦，咁當你嘩即係了解曬啲能量轉換之後呢，原來發覺呢根本佢由頭到尾呢個能量呢，佢有一個術語叫守恆啊。恆就永恆啊，係咪啊，守就係即係又好好守信用嘅守啦。守恆又係一個 technical term 啦，我哋呢個物理學其實叫做 conservation， 所以呢個都係叫 conservation of energy。咁當然後嚟呢去到愛因斯坦，佢又再提出嗰個勁啦，咗就係 E 等於 MC square 啦，即係個物質同埋能量嘅轉換公式啦。所以後嚟我哋呢條公式呢係會更加即係推廣，其實叫質能守恆啦。即係 the conservation of 就唔係淨係 energy， 而係 mass energy， 因為 mass 原來亦都可以轉曬做 energy 都可以轉返做 mass 嘅。咁但係19世紀嗰陣時候我哋唔識嘅，19世紀呢就淨係 energy 嘅，所以呢 first law 呢就係 conservation of energy， 無論係機械能啊、熱能啊、電能啊咁樣都好，光能啊乜都好下。好咁，但係呢樣嘢呢其實就已經呢係打破咗，有好多人呢當時啲嘩真係妙想天開呀，就叫咩？就叫永動機，有冇聽過？ 我啲同學都成日講， 係咪？係冇錯啦，我哋讀 science 人呢唔多唔少都實有遇過，就叫做 perpetual motion machine， 永動機，即係話嘩我哋可唔可以發明一副機器啊，即係佢係永遠，即係我哋開頭俾咗少少能量佢啦，但係呢跟住佢就唔需要再有任何嘅入能量嘅輸入，即係唔需要有燃料㗎啦，係不斷咁樣做嘢，幫我哋做嘢，嘩咁就發達囉咁樣樣。咁呢個世界梗係冇呢個可能啦，係咪呢個永動機。因為呢即係原來喺能量喺作工嘅過程入面呢就一定有損耗嘅。有損耗呢嗰、那個能量一定會越嚟越少嘅。 你唔會無端多。 係啦，咁但係佢係唔會無端多㗎嘛，因為能量係不能夠被創造抑或係被毀滅嘅。佢只能夠係唔同形式嘅轉化嘅，嘅轉換嘅啫，咁樣樣。咁所以呢如果你啲人明白咗第一定律呢，就已經一定要死心啦。即係話但係呢個呢就我哋叫 perpetual motion machine of the first kind， 係第一類嘅 動機。 咁但係呢仍然有啲人呢就係喺度妙想天開呢，就係叫第二類永動機嘅。 又有啲第二嘅。係啦。 咁但係呢個第二類永動機呢就係另外一種嘅做法，就係話就係好似頭先都講啦，就係話我哋將啲熱，啲熱嘅嘢呢就係永遠個熱能。 有個能量喺度 嘅。就係流向個凍嘅嘢啦，係咪，永遠都係咁啊！但係佢嗰陣時，因為佢哋唔係充分了解呢個所謂 second law 咧，咁佢哋咧就好巧妙嚟去設計咧，就係話咁，但係啲熱又可唔可以由啲凍嘅嘢，流翻去嗰啲熱嘅嘢嗰度咧？如果我哋能夠令到有咁嘅循環咁流動，我哋可能都可以設計做一個另一種嘅永動機咁、樣係嘛？咁呢個咧就是、我哋叫做 the perpetual motion machine of the second kind。呢個叫第二類型嘅永動機。咁但係呢個第二 類型嘅呢，其實呢亦都好快脆，亦都係要死心，死咗、嗯、其實兩樣嘢大家都差唔多同一時間嘅。第一嗰個定律呢其實就醖釀咗好耐㗎啦，差唔多由17世紀已經開始，啲人就慢慢摸索，有好多唔同嘅表述方式。但係真真正正呢，就集大成而最後比較清晰提出嚟嘅呢，就是德國嘅一個物理學家，就叫做克勞修斯啊 ，Clausius。C-L-A-U-S-I-U-S Clausius， 咁佢大概係1850年呢係最先提出嘅、 嗯、 但係佢就真係站喺巨人嘅肩膊之上嘅啫、 嗯、 即係佢係集前人之大成，佢將好多研究成果總結起嚟，咁由佢提出其實應該呢，呢、這個就係叫做能量守恆、 嗯、 啊，咁所以呢就即係殺咗呢個第一類永動機啦，殺咗啦，咁但係其實呢好快脆呢，佢大概六年之後啊，又係佢喎，但係今次呢佢就勁啦，佢差唔多係唔係話好多前人提出嘅啊，只有一個呢都早啲㗎，就是1824年。嗱、1824年呢有個法國嘅物理學家叫做卡諾 ,Carnot,C-A-R-N-O-T。咁呢個卡諾呢其實佢已經提出咗一樣嘢呢係接近第二定律嘅。佢、 嗯、 就係咩呢，佢話原來一副咁樣嘅熱機，我哋叫 heat engine， 即係熱轉換機，即係熱同機械能，熱能同機械能轉換嘅機器啦。佢話佢嘅效率，佢話呢係喺其他情況不變之下呢、 嗯、 應該就係同呢個喺呢、這個即係話到明熱啦嘛，咁我梗係有呢、這個即係溫度，而且係有好時有高溫啦。咁佢實際上有兩個嘅即係叫做 heat reservoir 其實解水塘咁解，但係喺度即係話有兩個部分。咁佢呢個兩個部分呢就一定係有一度係高溫啲，一度低溫啲嘅，係咪一定係即係有一個溫差啦。咁好簡單地就話，其實任何嘅呢啲咁嘅 heat engine 呢，佢嘅 efficiency 呢，其他嘢保持不變嘅話呢，都係 proportional to 呢個 temperature difference。都是同呢個溫差咧係成正比嘅、 嗯， 即係話呢個溫差越大咧，嗰、那個效率就越大。 嗯、 溫差越細咧，個效率就越細。即係話你能夠作嘅功咧、嗯，其實就越細嘅。啊，咁呢個咧，卡諾就1824年提出，咁但係咧就去到1856年啦。頭先我話六年後啊嘛，嗱佢其實克勞修斯咧就1850年咧係正式提出 first law。佢、 嗯、 六年後咧，1856年咧就係、是、提出咗 second law 啦。啊，佢就有提到咧，就係、是、佢其實佢呢個 second law 咧，佢係真係引入咗一個物理嘅概念，或者一個直情係物理量啊，就係、是、我筆名。 嗯，係啦，就係、是、呢個熵， 就係熵啦，嚇、啊，就是、火字邊一個熵熱嘅熵啦，就係、是、entropy， 係克勞修斯自己作嘅呢、這個字，以前係冇呢個英文字嘅，而實際上佢都係唔嚟自英文嘅，佢係嚟自希臘文嘅。希臘文咧其實就係 en 呢兩個字咧，即係有時候我哋如果係法文，我哋習慣好多時咧就 on 啊。啊，就話 ensemble， 我哋就係講啊，即係就係一班樂師喺度咧齊奏啊，樂器齊奏，我哋叫 ensemble 嘅一個啊小樂隊咁樣。咁樣咧，entropy 咧其實就係解 change 咁解，即係變化嚇。咁 譬如我哋咧就係、是，但係一種動態啦，當然變化梗係動態啦。譬如我哋如果學過少少嘅植物學咧，知道有啲植物係咪有向陽性嘅？ 嗯，即係會對住個太陽， 會住太陽嗰邊嘅係嘛？咁所以咧，佢咪叫做 phototropic 咯、嗯、，phototropic 其實即係佢向住個太陽嗰邊喐嘅咁解。咁就 entropy， 咁佢 entropy 咧兩個字加埋咧，就即係話所有嘅嘢都會變嘅。咁、 嗯、 所有嘅嘢都會變咧，其實佢係反映咗一個即係、就是、表達一個咁嘅意思咧，就話、是、喺宇宙入面咧，其實所有嘢都係講得咩啲啦嚇，即係有借佛家咧，就即係。崩壞，其實崩壞係所有共通嘅變化，任何事物嘅一種共通嘅變化就係咩啊？就係、 是、 崩壞，係嘛？即係一種自發性嘅變化， 啊、 所以佢就解就作咗呢個字。咁呢個字咧有趣嘅，佢個中文點解會火字邊得個雙肉嘅雙咧？原來佢嘅定義咧，嗱，我哋而家後面咧都睇到嗰條公式，但係呢條公式咧就唔係克勞修斯嘅。呢條公式我啊移歪少少，大家睇到呢條公式咧就係後嚟啊。就係、是、波茲曼，波茲曼我哋遲啲會講到啦嚇，啊，雖然你可能我嚟咗咪聽唔到，咁呢個波茲曼，但係咧就克勞修斯咧，佢係用另一條公式，呢條已經係用即係、就是、我後面嗰條啊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我哋後面嗰條咧，就係、是、用統計力學即係嘅一種解釋，但係當其時克勞修斯就未有呢個統計力學嘅去到，佢都係用傳統嘅熱力學，咁佢就淨係識熱量啦同埋温度，咁所以你話熵啦，你話好深又得，但其實又唔係深，點解咧？原來佢話熵嘅變化咁、啊、我哋咧 就叫做 Delta S。S 嗱，佢用 S 嚟代表好得意嘅，因為可能佢其他字咧唔用 E 咧，因為 E 好多時用咗 energy 啊或者 electricity 啊咁啊，咁佢就即係揀個字母，當時冇乜人用嘅，佢就用咗個 S 啦。好啦，咁佢話 Delta 你知道啦，一個三角形啊，三角形就即係我哋叫 Delta 係希臘字母啊 ，Delta S 就即係話 S 嘅變化，原來就係等於咩咧？就係、是、即係右手邊啦，嗰條公式嘅右手邊咧就係 Delta Q over T。Delta Q 咧就係、是、Q 就代表嗰個熱量 ，the quantity of heat 啊 Q。T 咧就代表嗰個温度，即係當時嘅變化所發生嘅温度。 嗯。 啊，咁所以咧就是、Delta Q， 然後咧就係、是、over T， 即係分母就係 T， 分子就係 Delta Q。咁所以咧，其實呢一個雙嘅變化 Delta S 咧，其實就係兩個數，呢兩個數都好重要嘅，一個就係熱量，一個就温度啊嘛。 嗯。 嘅一個 quotient 係嘛？即係除出嚟嘅結果，咁、你知啦，就係、是、和差積雙啊嘛， 就是、 和差積雙啊嚇，加減乘除嘅結果就叫做和差積雙啊嘛，咁啊雙咪就係 quotient 咯，所以其實咧佢嗰個雙字咧，我諗佢即係而家講十九世紀末啦，即係一八五六年啦，即係下半頁啦，咁但係傳到嚟中國嗰陣時咧，我唔知邊個譯噶啦，咁、但係咧就。即係唔知會唔會係嚴復啦，我唔知啦。嚴復嗰陣時好犀利啦，翻譯，但係因為可能更早。咁咧，佢就係用咗呢個所謂呢個概念咧，佢就用咗商業嗰個商，其實就唔係商業嘅商嚟嘅，就係、是、和差積雙嗰個商、啊、即係除數。 之後就火就能量咁。 因為佢係同熱量有關嘛，同熱有關嘛，熱力學啊嘛，咁有個火字咯。所以呢個商字係咁嚟嘅。好啦，咁如果我哋再深入啲咁多睇咧，頭先我用 delta 啊。Delta 呢我哋就係一個都叫做係某一個時段入面嘅一個變化，就係、是、Delta S Delta Q， 但係如果我哋將呢個時段越收越細越收越細，咁係講緊一個呢我哋即係俗語叫瞬時變化，瞬即係瞬間啦，瞬息間啦，瞬時變化呢我哋就唔再用三角形啦，我哋用咩呢？一個細草 D 字，就係咩？就係 differential， 就係微分。所以呢如果你咁計呢就係、是、DS， 即係細草 D 大草 S 啊，細草 D 大草 S 就等於咩呢？就係、是、DQ， 就係細草 D 大草 Q 啊 ,over TT 通常我哋用大草嘅、就個溫度。咁呢個就係我哋叫做係一個即係、就是、微分方程啦。咁但當然如果呢個微分方程呢你攞佢嘅積分呢、啊、即係如果大家學過少少微積分呢，咁你左手邊就整一條咁嘅蛇仔、即係打洞嘅蛇仔咪即係個積分啦，係咪右手邊有咁嘅蛇仔，咁所以左手邊咧你就差唔多係等於 S 啦，因為你微分又積分咁樣樣，咁就等於呢個雙。嗰邊咧其實咧簡單地咧，你亦都可以當係等於 Q over T， 但係我哋好少咁表達嘅，因為我哋有興趣嘅係個變化，所以我哋唔會寫 S 等於 Q over T， 而係咧就係即係 Delta S 等於 Delta Q over T。呢個就係克魯修斯所創立嘅，即係熱力學第二定律嘅。入面好重要嘅一個概念就係雙，好啦，咁但係呢個都未係熱流第二定律嘅，佢只不過係定義咗咩叫雙嘅。咁佢個熱流第二定律咧，佢個表述就咁啦。佢話任何一個封閉體系嘅自發性嘅變化咧，必然會係朝著咧令到雙極增加嘅方向嚟變化嘅。 嚇、 嗱，即係所有自發性嘅 spontaneous 嘅一個 change 喺一個封閉體系入面。咁所以咧，呢、這個就係 the law of increasing entropy。 終於明啦， 就係、是、second law 啦。好，我哋休息一陣，翻嚟再講。